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天气，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天气，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这次天气过程城区以及南部地区不会出现降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没有影响。 今年是市14届人大的届末之年，为宣传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首都的实践，展现市人大代表的履职风采，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代表联络室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策划推出了《人民之托》大型系列访谈节目。节目由北京市第13届、14届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主持。今天请听第43集。 家国情怀，责任源于使命，全力义务担当更显初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一位普通的新闻记者王秋专访市人大代表，共同讲述履职过程的感人故事，全景展现首都北京的发展变迁。 受人民之托，为人民代言。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人民之托》大型系列专访代表访代表节目，我是王秋。今天我邀请到的代表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介绍。 依托专业背景心系绿色北京，他是14届人大代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首席专家。在人大履职的10年里，江泽平代表围绕着绿色北京的主题领先提出议案15件，各类意见和建议10多件，很多都成为政府规划的蓝本，并且在几年内变为现实。一个个创新性的观点，一份份前瞻性的建议，为北京实现碧水蓝天的目标做出了科学可行的指引。 江代表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 好，谢谢。 我得先纠正一下刚才小片当中的介绍。实际上他说您履职10年，您应该是13、14届2届代表。 对。 是吧？ 对，是。 那么作为一个林业科学家，您是提出了很多关于这个林业绿色方面的建议。一共您还有印象有多少件议案、多少件建议吗？ 具体的依然是有说，但建议呢，因为平常还有一些闭会期间也有，素质不是 不太好。刚才那恐怕也不准确，但是议案 依然是15件， 15件， 对， 那也很有分量了。因为形成议案，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切准这个脉，然后能够提准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请您谈谈形成议案背后的一些履职故事。 好的。 那么梳理一下您的这个各类的意见建议还有议案哈，纳入重点议案的，有很多前瞻性的问题，比方说和这个绿色相关的、环保相关的、治理大气污染相关的，这些形成关注这些领域是否都跟您的职业有关？ 是的。 是吧？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生态方面研究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也将近30年了，所以我对这个环境啊、对生态啊、包括森林啊，我们实际上绿色本身它就包括自然的生态环境和我们的低碳这么一个理念在里面，所以包括大气污染，所以本身也关注这个，也是我的职业，当然做了代表之后呢，可能更关注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我想可能大家也知道生活水平提高啊，对你环境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我想也是北京我们也是 人均 GDP 也超过10000美元了、嗯、我想大家关注这个环境的关注绿色的这种意念就会很高，应该是在全国应该是领先的。 嗯，您回忆一下，还记不记得您第一份的议案是什么主题？ 第一份议案我想最初的就是一个森林的问题。 森林的问题， 对、 嗯， 就森林，北京究竟需要有多少森林啊？森林的现状啊， 嗯、 好不好？跟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有没有啊？ 嗯， 因为我们生态建设必须跟老百姓 嗯 生活密切相关。 嗯， 所以 这个看来就是从您专业领域出发，因为您是研究林业的科学家嘛，对吧、 嗯？ 那这方面的数据您掌握吗？ 应该是，中国的跟北京的还是比较了解的。 那这几年还是从市政府的这个规划上啊、策略上实际上都在提倡啊，要叫见缝插绿， 对， 是吧？ 因为他应该最近几年有几个比较显著的行动、 嗯、 第一个是平原的百万亩种林， 嗯， 第二个是绿道的建设、嗯、第三个是我们疏解的时候这种腾退地的这种绿化， 腾退地 对、 啊、 这三个大的行动，我想对于北京的生态环境建设对于绿化工作应该是非常大的三个大的行动，反正效果会非常理想、 嗯、对对对、 嗯、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概念叫绿道，这也是您提出的一个建议当中的一项、嗯、是吧？ 对， 这个绿道从字面上比较好理解，如果从专业的角度应该怎么给它界定，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好的好的， 嗯嗯， 但我们专业方面定义呢， 嗯、 绿道就是连通各种景观资源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它目的主要是为了把大家我们比如城市的居民能够很容易的就到这种绿色的环境，所以它的重点是连通，把所有的资源连通成一个网状的， 嗯， 这样呢资源你可以很快的到达、 嗯、 第二个呢你可以油气，那最重要的还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啊，一个城乡连通的话你可以促进乡村的发展，但这是衍生的一些概念了、 嗯、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说清楚了就是一个连通到景观、 嗯、 或者是到达各个绿地的一个通道、嗯、 对， 然后它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 比如说原来我最初设想是比如居民区， 嗯， 它可以5分钟之内一出门就能到达这个绿地，就休闲干什么了， 嗯嗯， 一个说15分钟左右我就能到个比如郊区啊远郊一点地方，哎，比较大型的这种绿地里面去休闲一家玩， 嗯， 半个小时之内我可以到远郊， 嗯， 但这就要依赖于我们的这种公交系统的这种发达， 嗯， 实际上就是很快我就能够基础自然，让我们的绿化工作、环境建设工作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建立一种联系。 这个是您2013年提出来的， 对。 那这几年从发展上看，您觉得变化大不大？是不是在按照您的这个设计在推进？ 我印象里面是当初提完这个议案之后，好像我们北京市人大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啊这些政府部门， 嗯， 座谈过好几次，哎、方案呀、技术啊有的，后面发展很快、 嗯， 最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很方便多了， 嗯， 比如最近我看到一个，应该是335园，属于那个昆玉河， 嗯， 哎，我去绿道看了一下。发现老百姓在里面啊感觉都挺好，大人玩老人的散步啊，他感觉这是政府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有时候的哥也说、哎、这政府干这个事干得不错， 嗯， 让我们有个休闲的去的地方， 是我们电台附近、嗯、后面这个通惠河 啊 其实也在发生变化、啊、然后一直到副中心建设那边的这种规划、 嗯、往通州那边 啊大运河公园啊什么的、 嗯、 肯定是有变化的、 嗯、 我现在来告诉您一个数字哈、 啊， 截止到去年底，全市市级健康的这个绿道总里程已经累计达到了710公里，差不多能够围绕着五环绕7圈， 那是很庞大的一个 很庞大的数字了。 对 啊，而且今年呢，还启动了这个城市副中心的绿道， 啊、 还有精密引水渠的这个绿道，还有南水北调啊，还有永定河。绿道这样的4条绿道的建设、 啊、 应该总长度能够达到500公里，所以这是很可观的， 至少给北京市市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 是看到这样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您是觉得是我们的政府确实在为人民在办实事，而且您作为代表推动这个事情应该也很有成就感。 是的，我觉得咱们的政府应该还是 非常考虑民生的。 嗯， 我想应该这也是我们人大制度的一个优越性。 嗯， 它至少联系了政府跟百姓之间一个很好的桥梁。 嗯， 我作为一个代表，应该说，哎，考虑政府的需求，把百姓的这种声音的传递，哎，这样的一个纽带，我觉得也很自豪。 那除了这个绿道您提的这个议案以外呢，还有一个重点的议案，也就是关于绿化的，提高平原的森林覆盖率。刚才其实咱们也简单谈到了，那这个议案是2012年提出来的， 对， 现在5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关部门还有哪些更大的规划没有？ 我看最近看到一个北京市35的一个规划，应该说它还是有很大动作的，比如说我们的当初提到是平原绿化， 嗯， 那么它的整个北京的这种绿化的发展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它那个13五规划里面，我印象是平原要达到森林覆盖率达到30%，山区要达到60%，整个总的量应该是45到50之间。我想这个工作呢，因为当初为什么提出这个呢， 嗯，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前12年13年主要雾霾比较严重， 对， 大家感觉你们北京啊，有外地朋友经常也来嘛， 嗯， 说你们北京人，有点可怜，又有雾霾，交通还那么拥堵，你们是不是可以做点工作，让环境更美一点？ 嗯， 当初也是这么一个考虑提了一个议案。 嗯，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关注的哈。 对。 啊，那我们刚才说了绿化的问题啊，说了这个绿道的问题、森林覆盖的问题，除了这些。您的这个议案当中还有比较集中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大气雾霾的治理， 嗯， 就是环保的问题。 对， 而您切入的这个环保的这个问题啊，是从这个大气治污与水环境和土壤环境也有相关性，是从那个角度来提的哈。 对， 这个跟别人略有不同，您来谈谈您这个关注到的这个背景和细节。 嗯，好的。 嗯， 因为最初有这个想法是我们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嗯， 小组会上提出来了， 嗯， 提到这之后呢，大家觉得这个观点应该还是要说出来， 嗯， 让大家可能对我们的政府决策有所帮助。 嗯，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大气污染是我们好多代表都提， 嗯， 老百姓也很关心， 嗯， 政府也很关心， 嗯， 是吧，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嗯，但我们当初提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大气污染， 嗯， 因为我们要从南源来看，我们有可能有工业、有农业、有生活等等的， 有交通排气。 实际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的污染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嗯， 是个长期，我们改革30多年长期积累， 嗯， 那么你大气的污染你最终到哪去了，这种污染物最后还是要沉降到地面， 嗯， 如果说我们这里大气污染不考虑地土壤，不考虑地面这个污染， 嗯， 那你永远是解决不了，而且我们土壤存量也很大， 嗯， 而且土壤呢通过挥发、通过风啊、通过植物的这种吸收转化，它也会挥发到大气里面， 嗯， 所以实际上它是个大气、土壤跟水， 嗯， 你看水大家我们平常也有经验，比如说在出水沟， 嗯， 它就会挥发很多的这种不好的， 嗯， 实际上这也都散到大气里面去， 嗯， 所以这几个是个循环的系统， 嗯， 相互关联的系统， 嗯， 是个连通的系统。如果说你仅仅住在大气污染，不注意土壤，不注意水，这个你是 治标没治本， 对，你是根本头痛一头的问题。 对， 也是，所以当时提了一定要把大气污染跟土壤污染、跟水污染的所有的行动要结合起来， 综合治。 不是说治大气就治大气，治水就治水。 嗯， 所以这是这么一个考虑。 嗯，那后来推进呢？ 后来推进应该说咱们北京市还是有效果的，至少我们现在土壤污染应该今年也是一个重点工作，最近几年， 嗯， 可能包括你的做本地的调查、监测评估， 嗯， 等等的，它也有个行动方案， 嗯， 也有个行动方案了，所以我想这个进展还是很好的。我希望下步把这种水体的资源也更重视起来，因为以前我们注意的都是污水的治理， 嗯， 是吧， 嗯， 那整个水系统应该我想还是以流域的概念来更重视协调行动，啊，这是很关键的。 嗯，刚好一个网友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可替代前，就是说现在啊治理雾霾的一些建议哈，啊， 嗯，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新鲜的思路？嗯， 对，其实治理雾霾呢，我想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跟刚才的这个大气污染应该是有，雾霾就是大气污染的一个表现之一，对吧？ 嗯， 所以我想应该说，实际上我的总的回顾这十多年的这些议案也好，建议也好，实际上就四个方面的建议。 嗯， 第一就是要采用生态系统的观念，要协调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水污染的这种行动，不能孤立的只处理大气污染。 嗯，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要采用区域协调的概念。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气运动是个大范围的，你不能说北京的大气污染就只管北京， 对， 不管周边的。所以我们的大气污染它是个长距离运输的， 嗯， 所以你一定要跟京津冀也好，还跟扩大山西、内蒙，我想做大范围的一个集体的行动。有的污染可能还是外国那个传过来的，像风沙的这些污染， 嗯， 所以一定要个区域的概念。第三个呢，就是，我想。就是要提高公众的这种意识，公众的环保意识。 嗯， 所以我记得北京网报好像2001年有个调查，我们公众对于环保意识很强的，2%的支持政府来行动来各种措施。 3%以上 。 嗯，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最近我想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这么个小事情，我想可能做的都不是很理想。 嗯、 我正在做，为什么老百姓意识这么高，但是为什么实际行动没有落到行动？所以我想还是一个公众意识应该对于环境治理是至关重要的。至少我算了一笔账，比如说我们每天每个人， 嗯， 比如说垃圾产生1斤垃圾，这个不多吧？ 嗯， 一个人就一天1斤，那么如果北京3000万人，2000多万的。长距人格加流动人格应该是3000万。 嗯， 你乘个3000万是啥概念？ 嗯、 就是3000万斤。 嗯， 相当于1.5万吨、 嗯， 一年呢， 嗯、 400-500万吨，那多么庞大的数字！ 嗯， 所以我想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环境的这点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 嗯， 不能指望别人，哎，别人做好我来做。所以这个人口数这么庞大，我们产生的环境的破坏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是， 所以应该有个强烈的公众意识。关于意识还不行，还要行动。 对， 所以这是第三个观点。第四个观点呢，就是我们环境呢应该还是要加强立法和执法，特别是执法。 嗯， 很高兴的我是看到了我们的检察院法院对于这个环境执法， 嗯， 我看也是排到了重要的议程。 嗯， 我想对如果说哎大家都注意环境，有几个个别的你没有措施来惩罚，最后你的这种负面影响、负面榜样的力量可能会非常大，可能会影响整体的治理。 所以执法处罚要跟上， 要跟上，特别是你的力度和你的方式。 嗯， 我总觉得我们现场执法的方式不是一个好方式。 那您觉得什么样才是好方式呢？ 应该好方式我就是随机抽样，抽完之后哎，我对你的后续影响跟你的整个信誉体系， 嗯， 跟你的就业、跟你的报酬、跟你的薪水要建立联系，要长期影响。 嗯， 我就这么可能比你的现场，因为现场你的执法人员毕竟少数， 嗯， 你不可能每个都执法。 对， 哎，我设计出来让你有个敬畏的意思，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嗯，对， 所以方式上应该有一点改革，完全 挺好的。就是除了一些硬措施以外，还有一些软性的，让这个老百姓增强这个环保意识，从自身的一点一滴做起，是吧？ 是。 其实要说支持环保，可能大多数都支持，因为这跟自己的生活环境切实相关。 嗯， 但一说到行动，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涉及到给我添了麻烦，或者是啊带来诸多不便了，他又觉得可能行动上又迟缓啊。 哎，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没有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呢？就一旦政府采取这种治理污染，它会有很多的限制措施，那可能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嗯， 大家可能都没做好准备，哎，采取这措施，我影响我上班怎么办？ 对， 影响我出行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应该大家在这方面可能还得做些工作。 所以硬性的好说，相对好说， 嗯， 但是软性的可能是需要一个 过程。 是的，对。 那梳理一下您的遗案呢，我们还发现有个议题您一直在关注和呼吁，就是三山五园哈、那个环境的治理。这个北京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独家的一个皇家文化的这个传承和优势，应该说。三山五园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致在哪一个区域？应该是在西郊吧。 对，应该是在北京的西北部。 西北 就是从颐和园，包括圆明园到香山、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区域。 那三山呢，就是 玉泉山、 香山、 玉泉山、 万寿山。 万寿山，对， 万寿山 就颐和园的那个山。 对。那五园呢？ 五园 好像是说法还不太一样。网上说有一个叫静怡园，然后颐和园，还有一个叫静明园。还有一个叫畅春园、另外还有一个叫圆明园啊，这五园。但是他说还有别的说法，但是因为好多现在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是吧？ 是因为他这里面大家知道的可能有两个园，一个是圆明园，一个颐和园。 最著名的还是这两个园。 对，实际上香山有个园，可能大家去的时候也知道，名字呢 叫 什么，我也叫什么园。 是。 玉泉山有个园。对吧？ 畅春园在 还有北大里面有个园，北大里面现在也是个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从北大圆明园到颐和园到香山这么几个三山五园地区， 其实它是一个在集中在西北郊的一个皇家这个行宫有园的这样的这种一个区域。 对， 您是希望把这一整整片的区域都保护起来？ 不是一个保护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环境综合治理的问题。 环境综合治理。 对，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颐和园、去过香山都知道，一到节假日啊，这个交通拥堵啊，那是非常严重的，堵一两个小时都是正常的。 很正常。 另外最关键的，因为这种交通拥堵，肯定可能周边的这种违章的这种违章建筑，可能有关系，这样的人口密集啊，另外整个景观也不好。我有时候有些外国朋友来。工作之后，带他左边看他，有时候他那个表情也说，他这就是里面的风景明星区吗？有时候心里面总觉得不是一个味道，所以一直提着，除了交通，除了景观，应该也是北京的一个名片， 也是， 是吧？所以这种环境如果脏乱差啊，或者交通拥堵啊，确实也不像一个北京的名片，所以一直很关注。同时我的联络组呢，海淀联络组也是在那一带。别称青龙桥第九组嘛，在海淀团的联络实际上也在那边，所以他们也反应也很剧烈，我们确实也看到这种环境的问题，也遇到问题，所以就一直关注。 真正是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到周末都得绕着那边走，谁敢往那边去？ 出租车都不敢去， 是吧？那大部分还是旅游的，来北京那个游览参观的。可能还是比较集中在那个地方， 实际上外地朋友更多一些。 是，所以综合整治和改造这个确有必要啊。 对， 这个我们确实很期待这个地区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出来，经过这个综合整治吧，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古迹啊、外部的环境和内在的啊一些这个它的气质，能够通过我们的环境来展示出来哈。您还提出了一个就是古代园林当中的古树保护问题。 对， 是吧？ 对 啊，这些是您怎么关注到的？ 因为古树呢，它是这么一个问题，古树本身它是一个现在我们也提倡北京的宜居环境。宜居环境呢，那里古树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比如说我记得小说里面廊桥遗墓，那里面这古树也有点古色古香，实际上对我们将来的农村建设，古树也是很重要一个景观资源，至少我们有思乡的情绪在里面，是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很有价值的一些生物材料，因为古树它第一个寿命很长，第二个它的抗力的能力很强，而我们城市森林里面啊，城市的树木它因为环境比较差，为什么差呢？因为人口也密集，热岛效应，最重要的我们污染也比较重， 噪音污染， 比如说冬天的溶血剂，也会污染。美国清晨有两位科学家发表一个著名的调查报告，应该是九二年左右一个报告，城市树木的寿命很短，平均只有13年， 那意味着我们的城市是什么？13年就得更换，而古树枝也有个窝，好好利用起来。 嗯， 那是对于提高城市树木的寿命是很有帮助的。 嗯， 所以古树我就有这么一个价值。另外，古树呢，如果你保护不好，死亡衰退之后，你这个遗传资源就没有了。 嗯， 而且有可能天气不好，雷击大风，很可能造成一些危害。 嗯， 所以古树的保护方面和利用方面，所以我基于这些考虑提了一个建议。 嗯，哪些树种是能够作为这个长期的那个保存下来的？有些树种是不适合，它可能10年20年的这个寿命有，是吧？ 对。 有哪些树种是比较适合长期生长的？ 这里面这个还是这是个好问题，我们也在探索这个问题。 就 那为什么这个树种寿命长，那个寿命短？ 嗯。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但研究呢，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针叶树的寿命总体来说会比较长一些。 是什么树？ 针叶树，比如说我们 松树、针叶树、 银杏树、是吧？我们这个柏树，这是常见的 啊。 实际上，世界上现在寿命最长的基本上是针叶树为主。 嗯， 阔叶树相对来说的短一些，可能最高的就是针叶树，现在最高是大约5000年左右。包括我们陕西的那个轩辕柏。 哦， 那也是很长的。 嗯， 阔叶树现在最高就那个是3000年左右。 嗯， 一些历来的，所以这个还是在研究当中。 北京最古老的树现在在哪儿呢？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我想可能，有个叫记载，好像是我们潭 柘 寺的，还有中山公园的，天坛的，还有妙峰山的那个叫什么寺的，妙峰山那边也有 啊， 古银杏。 古银杏。 对。 有1800年的历史。 它应该是。估计是3000年，但具体的年龄多少没有做过测定。 好，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很多哈，绿道、森林保护、古树、三山五园等等，您涉及到了专业领域里的很多很多的建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 好的， 欢迎您以后有了更创新的想法 啊， 通过我们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宣传。 好的， 好吧， 我也会持续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好，好，谢谢您，好，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我是王秋，咱们下次再见。 温柔，你将我的伤痛用尽深邃的爱里抚平我的心，我是如此。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